啦，咁啊另一套啦，其实应该最科幻系呢套嘅，今个礼拜如果你计科幻啲话，第日唉真系唔难濑嘢嘅又系啦，好啦，咁啊都系啊芬芬啦、不打啦同阿铭喺咗嘅，咁就系呢个魔童啊，咁啊个英文名就非常之特别，叫 Brightburn 系嘛， 嗯， 系啊 ，Brightburn 系啊，系啦，咁其实我都唔系好明咩意思 ，burn 咗啲咩咧？ 系咯，即系好残眼咁样烧咁啊！咁我谂佢讲嘅就系嗰个热力射线啦。咁、 哦、 但系实质佢又唔系用咗好多好次嘅啫。 都有三次。如果你话平心数嚟，系啦， 哦、 你有数添， 系啦，都有嘅，系啦。 咁应该数到嘅，如果用咗唔系咁多就 系啊，因为佢好明显就爱嚟医烧嘅剧透啊，就射爆佢阿爸嘅，佢阿爸好惨啊，死得即系死咁多个死得最惨嘅阿爸嚟噶。 系， 但系阿爸对佢又冇乜恩怨嘅，其实。你問我，即叫最後想殺佢啦。 唔係，咁佢都殺佢啊嘛。係、哎， 個個冇對佢差嘅，其實。 係啊，但係冇對差，咁佢去到咁，佢都預咗人嚟殺㗎。咁你滅我滅你啫，係咪先？咁你係咪 本身嚟到地球都有個使命啊嘛，佢係征服地球啊嘛。 係。咪咯， 係啊。 咁啊， 其實呢套你話係超人咧，不如話佢係龍珠啦，即係其實佢係即係殺下人 親頭嘅孫悟空啊。 系啦，即系佢个解释话，其实佢唔系救生噶嘛，咁你龙珠唔系啊，佢系 send 嚟地球嘅战士，其实系要统治地球啊嘛， 系统治地球 系。咁而超人，我怀疑系咪都系睇完龙珠先加翻呢个 point 嚟嘅咋？我见佢新嗰啲超人，佢都话，即系其实你睇翻上一次阿 General Saw 都闹阿超人噶，佢话其实你可以统治地球，咁佢都有一刻系有一个。即係有一個版本，好似佢影一影嗰下，其實佢係變咗壞人咁樣噶嘛。咁其實呢個概念以前就冇嘅，我相信嚇。 嗯。 嚇，啲喺啲外傳咪有咯，咪跌錯咗落蘇聯又有，跌咗咩有嗰啲有嘅。 咁啊， 嗌曬喎。原本超人有咁樣嘅諗法咧，以前就應該冇嘅嚇。咁而家呢度佢就將呢樣嘢就拍咗做一套戲啦，咁就佢即係疑似係一個超人仔咁，即又係俾兩夫婦。执咗样咁啦，系咪？系咪咁啊？呢个讲下啦。 唔系嘢啦，佢其实佢喺 分分讲下个古仔啦，不如好简单咁样系咯。 个古仔咪头先即系讲嘅超人咯，即系有两夫妇，又系生活喺啲农场嗰度嘅，即系农场嗰度嘅。咁佢哋又好希望有个小朋友，但系点知一路都唔得。咁啊，直至有一晚，佢有流星经过，咁啊发现原来执到个细路仔，即系佢哋知道嗰个系太空船嚟嘅，都系。咁啊撞咗落佢哋後院嗰度，咁啊收養咗個僆仔，咁個發展其實前半段都係同 Man of Steel 其實係一樣嘅，一模一樣嘅。其實個僆仔又係大力啊，又係會飛啊，又係有異能咁樣，直至到個僆仔慢慢覺醒翻，原來佢係有一個 使命。即係你意思佢冇覺醒之前，佢都已經大力同識飛㗎？係 啊，都係㗎， 都係咪咧？ 都係佢夜晚咪好似夢遊咁去翻個太空船度啊嘛。 哦，係啊。 嗰度就慢慢覺醒翻自己。 係啊，都係。 都係佢用新隻手咧，係嘗試試下自己嘅能力啊。就係嗰啲割草機嗰度咧，其實割草機把刀都係。 係啊，係啊。 嗰時都仲係一個正常嘅細路仔嚟嘅，咁啊慢慢知道自己使命就係要征服地球，咁佢就逢係有人阻止佢呢樣嘢嘅。佢都殺咗佢。 佢點解會知道自己嘅使命嘅？係邊度同佢講嘅？ 佢夜晚會聽到有把聲同佢講嘢。 我話係咁樣。 嗯。 哦 ，OK。係 啦。 但係佢就冇用過咩水晶啊，或者佢個老豆好大個頭啊，咁啊冇嗰啲嘢嘅，即係 冇嗰啲嘢出嚟嘅，冇嗰啲 嘢。咁佢成日喺一本簿度寫個好似串字咁嗰個字係做乜嘢嘅咧？ 佢就係佢自己個符號，可能佢都冇解釋嘅，可能佢哋星球嘅符號嚟嘅，嗰個係。 即係中文個串字啦，原來就係。係 啦，就係中文個串字。 好似話有佢有少少解話俾佢，B 咩 B 嘛，係咪？ 有個 B 啊，佢個名。 佢個英文名叫 B 字。 佢哋自己講啫，其實。 哦，係，即係個係啊，即係個差佬咁解 個解釋。 同超人一樣啫，係嘛？都係。 係佢哋以為嗰個係 S， 其實唔係 S 嚟嘅，其實個串字啊嘛，就係係 咯。 佢應該有個中國人行過，即係都咪串字咯，咁哦，係 C 咁啊。唔怪 到最尾系最尾都系冇结果嘅，即系讲佢不断喺度破坏呢个世界，咁就完咗啦。其实系 系 啊，即系冇 最尾咪就 系 佢阿妈怼冧佢，佢 成個飛咗上去搞到炒飛機㗎嘛，你話係係咪？ 佢又唔係喎，我覺得佢係特登，佢預咗架飛機喺度，佢要嚟掩飾自己。 其實佢啲位咧係其實都係玩翻超人嘅啫，其實係，即係逢係超人救過嘅嘢咧， 佢就係破壞，係 啦， 就係飛機。 車咁，超人嗰啲架車救人，佢係佢啊舅父定唔知乜鬼嗰個？ 佢姨丈 係嘛？ 姨丈 啊，姨丈係姨丈。咁啊，飛機超人就救飛機，佢就炒飛機， 炒飛機係啦， 一樣嘅。佢將超人嘅嘢倒轉頭做一次。 咁佢有冇嘴唔冧條靚妹？即係佢超越時空光速咁翻翻，再懟冧翻佢咧？ 我覺得未有呢套。 咁啊，未有啊，係嘛？ 即係佢都仲係細路仔狀態啊嘛，呢個。 嗯。 即係佢未識裝束啊。 係啊係啊，咁係咯，佢平時嘅裝束亦都係嬲住條紅色披肩，又著藍色 T 恤，即係佢完全都係做一個超人出嚟㗎，其實已經係。 但係點解佢要甩頭咧？ 佢本質上要隱藏自己身份，佢一直都唔想穿嘅。即係，所以佢其實殺嘅人咧，某程度上就唔係話令到佢曾經得罪過佢嘅同學，佢調翻轉係邊個知道佢有異於常人，佢就要殺啦。佢其實係殺人為咗掩飾個身份，多過就真係報仇，因為對佢嚟講，佢宏觀地覺得根本上啲地球留矮嘅啫，即係最後啊，佢即係覺得贏硬嘅，咁所以佢對佢嚟講，佢唔覺係有啲咩痛苦 suffer， 但佢就想隱藏喺人類度生活，或者直至到成年啦，我唔知啊。咁最後佢就成功啦。 咁最後有冇彩蛋嘅？即係例如完曬嗱，因為阿銘你就走咗咧，咁其實完曬字幕有冇特別嘢嘅咧？芬芬有冇睇到場？ 我都未睇到完字幕。 哎呀， 係 吊雞帽， 我識啲喎。 吊雞帽， 吊雞帽，因為行家成講係啊，我喺個 group 度。 有人有睇到最後，肯定。 嗱冇人講有彩蛋咯，但係以往實有人講嘅，即係如果 有 人 走咗點會攞出嚟講？個個走咗點會啫？ 唔係咁有人冇走嘅， 你冇人留到最後咧，你就唔可以肯定有冇。 因為我睇嗰場咧就真係得十個人都冇，咁都走曬。 我就覺得佢最尾咧應該加翻啲彩蛋啊嘛。系啦，咁就喺某個城市嗰度咧，都有個細路仔就父母傷亡，係嘛？ 係， 跟住佢就話要殺曬所有嘅壞人咁啊，跟住另一邊有個唔知咩島咧，跟住有個靚妹咁樣係嘛？咁跟住又唔知水底度又唔知有咩，佢應該出翻曬呢啲係嘛？係咯，邪惡正義聯盟終於誕生咁樣，咁咪正咯，係咪？ 其實我睇到之前，其實好似啲鬼佬話，其實佢唔係話佢係超人嘅，佢應該係話佢嗰個叫咩歐塞曼啊，係嘛？都係要 係，即係嗰走咪壞超人咯，就 係即係佢想話 唔係日本嗰個歐塞曼啊，唔係日本嗰、那個， 唔 係鬼佬真係有個歐塞曼，係 啊， 係啊。系啊，唔係 唔知 e 幾啊，即係唔知地球第幾、第三啊定咩，我唔記得咗。哦，係有 一個 係 平行宇宙啊嘛。 係啊， 係。咁其實係有真係有邪惡正義聯盟㗎。咁如果佢喺度夠膽咁樣玩，咁可能又 OK 喎。 其實佢個故事佢嘅諗法其實唔係咁唔得嘅，只不過拍得 拍 得唔 得， 係 啊係啊係啊。 但你問我啦。 佢拍佢恐怖又唔係好恐怖啊嘛？你話啲人見到佢整嗰啲人咧，咩攣佢啲人？即整斷骨啊！嗰啲佢啲人睇到笑噶嘛，係嘛？ 係啊，佢呢、這個拎起嗰、那個咩啊紙草機啊，拎到飛起嘅時候咧，啲人又笑嘅。 嗯，係啊，同埋講咩關？不嬲話咩？ 唔係我個 point 就話，如果你話當佢係想描述即係一個壞嘅英雄，咁你都要有個對手咯。咁你就算你係最初嘅設定。第一集你都要有個人打㗎， 唔係咁唔會，咁你呢種其實係空笑嚟㗎嘛，只不過對手 嘅對手㗎嘛， 唔會有對手嘅，佢贏曬嘅。咁但係如果我當你係空笑咁睇，佢做唔做到啊？嗰、那個咁嘅恐怖啫，完全 唔得。咁佢肯定唔係啊，佢自己本質都唔係諗住拍恐怖，我覺得啊，即係佢真係當係一般超級英雄動作片，不過擺入去就叫做陰森啲。黑掹掹啲咁解啫，佢中间啲位系撞来撞去，又嗰个超极速飞行咁样嘅，即系咁样玩嘅，跟住杀人系抌阿妈飞上去上面个月亮咁样，争咗月骑咁样，跟住劈阿妈落个地球咁样啦。你当 我话咁咪唔系摆错位咯？呢套如果你系要拍，你呢套肯定系空笑嚟噶， 系空笑嚟， 肯定系头先讲话嗰套鬼戏叫咩话？啱啱重做紧嘅嗰个咩？魔鬼怪胎其實都是這些戲來的嘛，那你只不過是它的 origin， 這裡你就說它是外星泥的嘛，那其實沒有分別的，其實它的戲種是歸於這一種戲種的， 嗯， 咁亦都係啊，佢啲父母係最尾想懟佢噶嘛，你有翻曬呢啲嘢㗎。係， 但係佢撈個超級英雄咧，如果係呢啲， 唔緊要，本來唔緊要。 唔係我撈咗我就要 睇啫。 唔係我撈咗我嗰要變大咯。有對手就如果打嘅話，真係打調翻轉打叻。 咁真係唔會，真係唔會。如果佢真係拍到一套好似空少咁好睇，我都演得㗎啦。 但佢唔係㗎，其實你睇咗就知，佢唔係扮當空少。 我咪就係話佢錯咯， 咁樣。即係魔鬼怪胎就係個本心係想拍空少，但呢套完全唔係，佢係當超英雄咁拍嘅。 咁咪錯， 係啦，咪咯，咁咪錯，係啦，咪咯，咪 冇錯啊。佢唔應該咁拍咯， 嗯， 唔係就係話如果咁拍，你就要真係有對手咯。係 啦，我就話你當超英雄拍一定要有正邪打噶嘛。 但係其實佢係空少啊嘛，咁咪錯曬咯，係咪啊？即係你嗰套嘢，你到底係警匪片定係校定係學員片先？好多嗰啲所謂警匪片，其實劇爹片啊，劇爹片咪校園片咯。 佢撈 唔係，即係其實你 埋揀錯咗啊，其實。 系其实系校园嘛，不过你个校园系学做警察啫嘛，即系等于你湖人，你个校园系学做忍者啫嘛。咁你嗰度系校园片，咁你就要用校园片嘅拍法去拍嘅。你系警匪咧，咁你咪真系讲翻佢哋警匪咯。咁唔好捞乱呢样嘢吓，即系唔好欲将帮我俾个题材自己都搞错咗啊！个题材讲警察啊嘛，咁唔系啊，你剧 d 其实即系校园啊， 系 吓你忍者片。唔係啊，你嗰套係校園片嚟㗎，其實，因為你係講翻學啊，其實翻學學忍者㗎咋你。 胡忍即係例如。 其實係忍者亂太郎添嘛，可能係。咁你會唔會入忍者亂太郎啊？搞到佢真係忍者片，咁你咪錯咯。其實邊係忍者片嚟嘅啫？你美其名忍者，其實係翻學。咁呢度你到底呢套係咩嚟咧？咁佢自己要搞清楚先。如果你係真係想拍到超級英雄，但恐怖都冇問題，咁但係可能就係要有對手打下，要有呢啲嘢咯，即真係要有翻多啲超能力嘅表現咯。咁你話唔係啊？其實我當空少啊，咁都得啊，咁就拍恐怖啲咯。佢唔係魔鬼，不過佢係外星嚟嘅一個超能細路咁，仲要佢其實係有破壞地球嘅統治地球嘅任務。咁啫嘛，咁其實除咁你咪即係魔鬼有咩分別？ 係一樣啫喎， 一樣啫嘛。咁你可以係咁樣講㗎，係冇問題啊。咁好恐怖嘅，嗰個其實好得人驚嘅，咁都得㗎。喂，呢啲得人驚啊，仲要啊，你要表面上佢要好差嘛，唔好佢表面上係一個即係已經係怪人啦、啊，或者佢已經係俾人欺負，咁又錯喎、啊。咁又唔好睇㗎喎，佢係要呃到你啊，佢好乖啊，好得。咁你知嗰度恐怖㗎嘛？ 佢應該玩翻 咁樣做噶， 唔係佢應該玩翻平時應該好似超人咁樣咁好睇。係 啦，冇錯啦。 佢表面上都係乖啊，同埋成績優異嘅，但係佢做唔到，佢只係講嘅啫。 咁咪唔得咯，即係你就係要表面上佢係超人，其實佢係壞人啊。 佢都冇做到，佢啲同學唔係壞怪胎咁唔得啦，應該。佢應該同啲同學好 friend 咗啦。 係 啊，係啊， 所以唔知咩夜晚就係。即係揼條女啊嘛，係咪你話佢？ 誒，冇錯啊，痴漢啊，每啲 係咪？即係冇做埋啲怪嘢咁嚇到嗰條女驚咗佢咁，你呢啲咪唔得咯？ 條女又知道係佢先奇怪喎，真係。 唔係佢有個位陰陰陽陽，佢喺度嘅喺個窗簾嗰度。 哦。 你冇見到嘅，係啊。咁但係之後無端端又攣咗隻手啊！咁你佢唔係喎，痴漢嚟咩？痴漢又會攣咗隻手，咪好明嘅啫。即係純粹 唔係呢啲咪就唔好嘅地方， 係 啊， 做乜嘅？ 係 啊，同埋中間有啲位咧， 咁咪要恐怖咯，佢唔係。 即係除咗呢啲啦，即係話拍唔到呢啲定差啦。佢最大鑊，譬如佢有啲位咧，我最唔明，我即刻同睇嗰陣時同阿明講，嗰、那個叫做阿姨，即係佢嗰個輔導員個老公啊，佢咪嚟到，跟住個老公已經捉佢上車，又話喂車你翻屋企，咁但係已經嗰下已經爆咗下魔性，佢飛咗埋去個牆啦。咁佢應該顯露咗佢有超能力㗎啦，但佢仲仍然揸車嘅，我又唔係好明啦。佢揸車去邊？佢唔係應該咁樣保護佢老婆咩？點解會仲會開車？而佢開車嗰下，佢個僆仔其實擺明唔喺個車入邊㗎嘛。咁佢去邊？佢即係擺低劈低個老婆嚟，自己逃走。 呢啲係 very minor 嘅啦。如果你頭先咁多問題，呢啲咩問題算係？ 唔係我意思，即係嗰啲講曬啦，唔再講，再加埋佢基本劇情交代，佢都唔通嘅。 即係零嘅呢個係，冇話導演功力啦，即係係咪成為一套電影都質疑嘅，即係嗰扎班底係咪拍開咧？ 好似好差嘅， 同埋有啲位佢即自作聰明睇到啲人笑嘅，即係例如佢阿媽拎塊金屬片，即係飛船嘅金屬片可以割傷嗰個主角嘅。 冇嘢可以傷到佢，但係佢坐嚟嗰隻船嘅物料咧就可以傷到佢。 係冇錯，嗰個阿媽佢。舉個隻手高一高，跟住之後插落去，全場喺度笑曬。 咪佢最緊要佢扮攬住佢暗吉噶嘛，但暗吉係臨暗吉嗰下明明得嘅，佢係舉一嘢舉到即係好似即係嗌唔傾我就嗰隻咁樣，然後先吉落去咁樣。 咁所以佢想做 He-Man 變身啊嘛， 而家類似， 你骷髏頭保持我力量咁嗰下， 我都真係全場笑喎，即係嗰啲位置你冇得救嘅，你一定係交嘅，你全場係恥笑嘅， 跟住之後佢仔一手捉住佢阿媽隻手啦，大佬梗係，唉。 即類似咯，唉，做乜我都好擔心。 佢用熱力射算射爆嘅手就可能好睇啲喎。 佢又冇啊，佢成個咪之後咪成個阿媽逼上去攬炒飛機咯。 咩啊？新呢個咩？ 哦，好似 Eva 啲使徒咁樣啊，啲 點啊點啊，一隻手斷咗， 砰咁樣嘅爆埋炸啊！ 哇，咁啊好睇喎！如果你咁講又，佢識咁拍就好啦，係咯。佢识咁拍就唔会濑嘢啦，嗱咁呢套啊好彩啊，詹士根啊原来又唔系佢拍嘅，监制咁啊，真系詹士根原来做监制嘅废嘅，又一个废监制吓，我俾我哋揾咗出嚟啦， 系啊，一定要关注佢监制嘅作品。 新马伦咧就有得废嘅，系啦， 系， 即系纯关 咧， 新马 伦就系啦，即系做导演就一流，做监制咧九流都唔止啊。 系， 唔合理，收钱算嗰只嚟 嘅。系啦，系啦，冇错。 系， 即系呢啲我几中意詹士金马伦咧，都系佢作为导演嘅啫。佢作为第二啲疯子咧，我真系大闹嘅。 冇监住人哋制嘅， 咪即系你其实你真系一定有责任噶。你挂得呢个名。 系啊， 系啊。咁我都唔知呢一套啊，詹士金其实有冇望过个剧本先嘅咧？甚至乎，系咯，系咪真系嗰期咁冇得捞咧？要呢啲 job 都要接下咧， 吓定系帮定系帮啲兄弟抬桥啦，唔知嗰个 演导演唔知啊，真系唔知啊，真系唔知啊，真系唔知啊，抬桥就都一定有啲噶啦，系咯， 嗱系咯，我睇资料咧，呢套嘢个古仔咧系阿詹士根两个兄，即系嗰啲兄弟又系亲戚哦，系做写手嘅。 你意思兄弟系真亲生嗰啲？ 唔系，其中一个系亲兄弟，另外一个系亲戚。 那個叫咩根呢？姨媽根係咪？ 姨媽根啊， 係哦，姨媽根同啊，我明白，係係，同埋芝麻根拍嘅，寫嘅 白色太陽， 白色太陽章係 係啦， 同埋芝麻根係 係啦， 唔怪得咁樣啦，寫到係咯，咁即係真係一定有台橋啦，自己有嚟嘅大佬 係， 但係佢嗰啲兄弟平時有冇 involve 嗰啲銀行守護隊嘅？我想問下。 我唔系啊，你好啊，我而家查紧啫，啱啱我揿紧。 冇噶， 我而家 冇噶系嘛？ 水备队 应该 编剧啊，头先 应该冇啊，编剧唔关阿罗守护队事嗰啲， 唔关事嘅， 即系无端端阿吴宇森个兄弟走出嚟拍戏噶嘛，其实 佢个女， 斩叉 佢个女啊。 唔係佢平日兄弟係賣叉燒嘅咁係嘛？ 之前有寫咧就阿 Rock 嗰套嗰個咩島啊，上次嗰個咩地底嗰個 地心探險記 二，地心探險記第二集嚇。 係邊個寫啊？呢度咁但係嗰套都唔係咁 fit 嘅啫喎，都 笑片嚟嘅喎，但係嗰啲係 都咁啊係，但係嗰套唔係話好爛嘅喎，都 OK 嘅喎，即係你當然你係以睇一套。放坐拉嘅， 系啊，合家欢片咯， 都中规中矩嘅，都唔系话好 shit 嘅，系。咁啊，今次会咁嘅咧，即系呢啲搞到咧，你一咁讲，哇，咁渣过嗰啲，即系嗰啲咧，即系人哋有套戏就佢就扮型嗰套戏嗰啲啊，嗰啲海市大西洋嗰啲咧， 系海市大西洋 嗰啲啊，唔系嗰啲啊，系渣过嗰啲啊， 渣过嗰啲系。 系咯，点解会去到咁嘅程度噶？呢啲系。二 set 片嚟嘅喎，唔係 B 片，唔係 B 片 C 片嚟嘅喎。 嗰啲電視電影嗰種製作啊，我覺得 係啊，咪啲好啲電視劇都好過佢嗰啲製作呢排。 咁即係呢套嘢唔係掛詹士根監製定上唔上到畫？ 有啲畫 咁係你諗下啦 ，Hellboy 嗰啲都 delay。 係咯， 係咯。喂，呢套唔係 香港冇人會上嘅，其實呢 套真係冇 delay， 唔係啊，點知有上？系冇字幕，系同步噶，系啊， 系同 咁你同步得， 你同步上噶呢套啊？ 同步得整都有翻咁上下嘅賣點啊！我唔係一定話好睇，即係最緊要賣點。 加個名啊，真係為咗 我覺得係電視。 我估發行可能想博，即係博係邪惡超級英雄電影，舐到嗰扎 fans 事㗎啦！你根本呢套你北美都係咁上，呢話應該唔好上啦，係嘛？即係咁。 係。 即係佢真係碌到呢個宮崎駿效應嗰啲嘅喎，即係搭咗個名佢就食到咁樣嘅啫喎，係咯。 係啊，所以佢咁平嘅作費賣俾你。 喂，其實佢唔使揾阿詹士根做布丁耍，佢咪大大嘅，即係詹士根跟住細佬作品咁咪得咯。咁佢唔佢細只啲都有幾個字係咯。係。我鬼佬唔識玩呢招。 嗯。 詹士根。Badgers 系好细嘅，但我上叫个字幕放大镜先睇得到嘅吓， 系 啦，咁就系芝麻根同阿姨妈根写嘅吓，咁嗱，哦 ，OK， 你个姨妈根咩孖根啊？佢两兄弟真系有一个叫做， 哦，系啊，姨妈根啊， 孖根 啊，系啊，呢、這个我今次而家都魔童嘅导演银河守护队。之前有做过有份做过咧，就系、是、上次嗰个 MV 啊，都有份做导演嘅。 哦， 我即系 M V 导演嚟嘅，呢个系 吓，唔系即系银河守护队关银河守护队事，就系上次个 M V 咯。 系 ，O K， 嗯 ，O、okay, K， 好，即系都系濑晒嘢嘅一个一嘢啦，系咁啊，大家要见识一下嘅呢啲好嘢都系咯，所以就我都应该有啲网友睇到噶啦，好快吓。 我睇个票房应该都唔会话太濑嘢，对佢嚟讲，佢製作費得$600,000嘅啫，但係佢上畫一日 $600係嘛？ 但係佢上畫一日個票房已經有300,000啦，第一日。 咁其實300,000超低啊，不過佢拍得平啫嘛。 係啊， 係啊， 係啊。 你用$600拍出嚟，咁你冇得輸嘅喎，大佬。 係啊， 係嘛？ 你輸係有冇人上，因為你冇人有人上一定唔會輸。系啦， 系啊，都死唔晒噶，即系都总有人入场睇下咩事噶。 又有啲名俾你卖下詹士根个名可以，系咯， 真 到人。 好啊，咁啊睇下有冇整丑个朵啦，系啦，即系呢个。 唔可以助长呢啲咯，即系好似即系同詹士兵嗰啲差唔多。 系，又系 恐怖嘢， 系 成本平较啱位。 詹士金马伦啊，第一个首当其冲要闹嘅系，几时讲到詹士兵呢啲咁嘅细埃导演咧？全球最出名嗰个就系詹士金马伦，专系咁嘅。 冇错。 挂个大名出嚟就 即系个监制都死嘅。 我舐晒嘢嘅，我都吓，咁所以吓嚟紧嗰套啊 Terminator 我都唔系100%肯定吓、啊，会咩噶吓，因为始终唔系佢亲自吓，先至咁多人亲自做导演系嘛。 系啊，又系搞翻电影业嘅行为啊呢啲。 真系嘅，其实真系吓，不过我都信佢有啲 involve 嘅，始终 亲生仔 就 系 咯系咯系咯， 即系 咁噶咋，其实系俾面嘅啫，可以话系啊， 即系有啲做情感嘅叛机。 系啊，嗱但系我阿凡达其实我唔中意嘅，但系又唔会唔睇嘅，系因为佢系亲自执导啊嘛，咁我对佢亲自执导嘅讲故事能力好有信心嘅，我系咁嘅吓，系唔系因为啊，其实嚟紧都有套啊路比桑啊，有套 Anna 啊嘛， 系啊，冇错， 系啊，我就唔明咧，大家点解成日话路比桑系拍烂片嘅？其实佢真系咧，系上次啊《千星之城》咧，即系第一次咧拍咗出嚟系有啲失手嘅啫。 嗯 其实佢未失过手嘅， 嗯 啊，或者我可以归类喺佢拍，如果系拍人嘅戏咧，佢系冇失过手嘅。佢嗰啲失手位咧，全部喺啲 CG 啊，嗰啲大特技啊，嗰啲嘢度嘅啫。 系 啊，咁样《千星之城》佢又唔系原作啊，始终佢系有好多嘢要跟嘅咩？咁我唔知，千星我都觉得佢系唔系拍得好。 系咯，我又 咁，但系嚟紧套《Anna》，我系必睇咯，因为佢系玩翻嗰啲。嗰啲拉吉塔又似翻啲即係有殺手翻去啦，即係好多嗰啲佢以往好睇嗰啲戲嗰啲嘢，同埋個畫圖都幾好睇啊。咁點解又會覺得佢親自執導唔得咧？咁我覺得兩樣嘢嚟喎。其實嗰啲唔得嗰啲戲，全部咪又係同阿詹士金馬倫一樣，佢係咪又係唔關事咯？又佢公司啫嘛。不過佢嗰啲就係佢就中意咧，係故事個概念係佢嘅。咁就故事概念啫，唔使拍好噶嘛，係咪？咁啊 ，M. Night Shyamalan 都系噶，咁佢嗰时名臭，佢咪坐歪 即係淨係出故事啊咁咯，係咯。咁我覺得冇關咯，佢親自執導係佢親自執導啊嘛。咁呢一套詹姆士根就冇嘅，的確啊，冇親自執導嘅。我諗佢真係冇乜連 work 嘅啫。 嗯， 係啦。咁希望唔好影響佢嚟緊嗰啲遊守護隊啊。係 啦， 特工隊先喎要。 嚇？ 其實特工二。 佢先是特工二先 ，OK OK， 系啦， 因为嗰个就系过咗去 DC 嘅， 应承咗之后，战后先话翻翻啊嘛， 系，但系嗰套都奶都唔奇喎，又系咯， 系， 即系佢换鬼晒，佢换鬼晒啲人啊， 嗯，其实自杀特工队都普普通通嘅，其实就唔系话太好睇啊，我觉得， 唔系啊，如果问题系你换咗俾阿詹士根拍啊嘛， 系，冇错。 你佢一其實好， 但係佢而家換曬啲人啊嘛，其實 係啊，即係你有時你同佢好睇個，你有個好嘅導演係好緊要㗎。 啱、嗯，冇錯。 即係好睇嘅戲係好嘅導演拍出，我覺得真係真正正好睇嗰啲啊 ，top 好睇嗰啲啊，係因為個導演嘅原因。咁佢的確喺《羊守護隊》係 show 到一定嘅功力。咁希望都得啦。咁或者佢換曬啲人，結果係更加好睇都有機會嘅。 係希望係咁啊。 小丑女有冇換埋啊？好似都換埋係嘛？ 冇講話咩喎，但係仲有其他人換咗。但係而家講話應該話想揾啊銀河守護隊啊勇道啊，即係啊藍色面咯、啊。 好型啊嘛，死得好型嗰個第二集。 一支穿雲箭嗰個。 係 揾佢過嚟做鯊魚人啊，應該。 誒，你咁啊食兩邊係嘛？ 有乜所謂 啊？食兩邊啊，佢都死咗啦。死咗唔係食兩面㗎啦，過檔 啊！上次係做鯊魚人係好咯，揾 係啊。係鯊魚人見唔到樣喎、 啊，唔係有化妝啊應該。 化妝係嘛？ 鯊魚人成個唔係鯊魚， 係啊，應該個樣個嘴係鯊魚啊。 係咯，你話滑嘟嘟咁，你都夾硬將佢其實下排加幾韻嘅，都仲係人樣啊！鯊魚人邊個做都係咁㗎咯喎，係嘛？ 嗯， 睇下到時嘅造型係點啦。 未知。 我覺得可能到時佢又冇咁鯊魚頭嘅。 不未知啊，因為而家就係講話揾佢嘅上，佢冇 可能係人樣啊，整啲鯊魚牙俾佢個鼻尖啲咁啊， 即係好似胡人嗰個咁咯，胡人嗰個。 O K O K， 我關注佢交。 係啊，坐咗嗰個咪又好，佢個 friend 有個好似鯊魚咁 又。即係佢唔係真係成個頭嘅鯊魚，唔係咁樣嘅。 未知啊，因為佢而家講話講， 唉，我 一未有做型 啫， 係啊， 係都係講啫，係啦。即係都係講話下一個蝙蝠俠係啊，崔麗個即係啊吸血鬼啫。讲啫，系咯，我觉得唔系嘅，到时候嘅，咁你勇道呢个就机会大啲，系啦，最少系咯，好啦，咁嗰啲再睇啦，系啦，詹士根嘅下场就系嘛，咁你整套咁嘅嘢扇大家系嘛，咁啊观众记仇的系啊，记住，OK， 咁啊睇下到底佢个啲人爱佢多啲啊，定系咩啦？系，如果你好爱佢，你又可以不断可以容许佢不断扇你都得噶嘛。 嗯，系 系啦，咁睇下大家对佢系咪真系对佢啊个爱，但系其实只不过系 Marvel 啊， 嗯， 吓，即系佢一拍亲 DC 嗰啲嘢咧就垃圾咁样啊，即系系咪啊？你明唔明啊？ 系 系 系咯，系啊，即系佢一拍 Marvel 啲嘢就得，其实一样嘅啲嘢都系嗰啲嘢嚟嘅， 系啊，都一样嘅， 都系嗰个人都系嗰啲料， 唔系个老好前面就同一套戏咧，就系开头戏嗰阵时梗系 DC 个字啊，定系？ Marvel 即係如果嗰套正義聯盟咧，或者嗰套蝙蝠俠播錯咗開頭嗰個嘢，開頭播錯咗 Marvel， 嚇佢話好睇啊！ 係自動加咗五啊分先啊！ 咩加五啊分啫？即刻滿分啊！咩加五啊分？唔使俾一定一百係啦。如果嗰套 Marvel 搞錯咗咧，黐咗 DC 個 logo 喺開頭咧，呢套正垃圾。係 係， 佢哋係仲未分得到邊啲係 Marvel， 邊啲係 DC 㗎。算啦， 靠開頭嗰陣時睇嘅， 靠開頭個 logo 嘅咋，係啊，算啦，算把啦，係啊，係啊 ，OK， 講完未？ 差唔多呢度， 鬧夠未？插夠，插到出血未？ 出血未？佢唔好睇啦，大家嚇，呢個人生苦短， 係 電影咁多正嘢睇，點解係要睇呢套咧？ 打小人即系而家节目嘅即系主流啊！ 打定补翻系补翻个个女主角，系补翻个女主角，其实就系詹士根近时嗰套《魔从口入》嗰个女主角嚟嘅啫。 哦，即系一个妈嘛。 系啊， 系啊，系啊，即系其实嗰套都系詹士根嘅，嗰套《魔从口入》即系 啊，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即係個秋涼江咁樣咧，嗰個佢好中意，即係個畫頭影住。嗱，好似佢連咗 poster 都係影住個秋涼江㗎，好似係嘛？ 係 啊， 有啲蟲，一啲肉嘅蟲喺度躝下躝下咁樣個秋江係 啦。係啦，係啦。嗰個其實都係詹士根以前嘅，即係細啲嘅片啦。 係嗰陣時係啊，勇道係佢老公嚟，我度就係。係 啦，嗰個都係啊，勇道。即係其實可能呢班人咧係翻佢自己啲，即係叫做 friend 啦、班底啦，係啦，總有呢啲嘢嘅，係啊，總有呢啲嘢。同阿奇洛里維斯一樣嘅啫，係咯。 唔係陳腐啊嗰啲，係咯。 係咯，係咯，係咯，即係你會揾翻啲自己友翻嚟幫手啊，咁係咯。又或者嗰個導演 hit 咗，就你呢啲本來冇人識嘅演員就會有機會做啲重要角色啦，係咪？ 係啊，係啊，係啊。 咁令人和守護隊有用到都係因為就係因為佢做個島度蟲啫，係咪？ 係，係啦。 如果唔係，可能都唔知有咩戲做，係咪？ 我唔係做 Walking Dead 啊，近時又邊個戰佬啊大佬嗰陣時開頭幾鬼有嘅。 係，咁咪瓜咗咯。 係啊，唔係佢做啲角色多咗瓜㗎，唔知點解。嗰陣時佢好耐之前同有一套就。好似係追阿洛蘇維沙新力教徒係咪咧？ 哦， 即係嗰個複咩即係嗰個複製嗰套咧。 係唔記得咯。 特務發現 係特務發現啊！即係嗰套咪佢講我有錢老闆手下其中嗰個帶頭嗰個又係佢 嘅。哦，哇！講到咁偏 啊！邊套啊？ 我咪講啊！唔係講未來可以複製嘅，跟住講阿洛蘇維沙係揸呢啲直升機帶啲人去旅行，跟住佢本身俾人去嗰度話檢查，其實複製咗佢唔知，跟住個主角其實係複製人嚟㗎嘛，跟住後屘有兩個阿洛蘇維沙加咁喎。 咦？點解呢套我就冇睇過咧？呢度 喺呢度好後期嗰時唔得㗎，嗰時呢套嘢 係啊，都死佢死㗎啦！阿邊個阿洛蘇維沙啲戲唔得㗎啦，死曬㗎佢劇最低潮啊！ 好，即系嗰系个坏人个头马咁啦，你用到系 OK。 系啊，系啊，系啊。 嗯， 啊都系死啊，佢做亲啲角色差唔多死啊，佢知道。 你系咪讲嗰套佢哋有支枪系唔知好似咁嗰啲蓝光咁样嗰套啊？你讲咁咪嗰套啊？即系边套啊？我真系唔系好有印象啊！如果你讲呢个戏鬼，即系佢应该唔系 sell 呢样嘢咯，佢系 sell 第啲嘢嘅应该。咁唔紧要啦，系啦，我应该系有睇噶，我虽然真系加的话啫，嘅话。但真係唔知冇乜印象喎，對你講呢度。 嗯， 係，唔緊要啦， 好， 係唔得啊？ 好啦，喂，咁啊嗱嗱聲講一講啊，嗰套 Coy 嗰套得唔得先？咁呢度啊，不打睇過啊，分分就睇過。 係，我都睇咗。 得唔得㗎？係，其實 我覺得啊，比想象中好。 叫咩名話？ 有啲機緣咯。香港亦做友誼永固，固就金固個固，但係台灣或者國內就亦做親密室友，我覺得仲正啲嘅，因為友誼永固有啲怪噶，佢同個嗰、那個即係金固佢嗰人咧，其實係似係當咗佢個女嘅，即係其實係唔係友情嚟嘅應該，係、 哦 okay. 疑似即係佢個即係當佢個女咁啦，即係其實嗰個人都。都心理變態啦，我估佢捉咗嗰啲人唔知為乜嘅，咁我分分解釋下。 係啦，咁其實咧個故事就係講，我都係大約記得㗎咋嚇。咁大約就係講有嗰個其實係中年女人嚟㗎啦，已經係，即係阿 Coy 佢個對手就係中年女人嚟嘅。咁佢應該就有個女就自殺死咗嘅，就好懷念個女。咁佢就成日咧就將自己嘅手袋咧就放低喺啲地鐵嗰度扮賴低咗咧。就引誘一啲好心嘅女仔去拎翻俾佢啊，咁啊發展一啲友誼啊，同嗰啲女仔，跟住就禁固咗女仔，又殺害佢哋，即係個大郎就係咁樣。咁今次佢個獵物咧就變咗 Coy， 佢會殺埋佢哋㗎， 會殺埋佢哋㗎。 點解會咁嘅？ 佢唔係應該講佢見到上一個，佢應該有種貪新忘舊感覺嘅。如果嗰個人係同佢 keep 住做朋友咧，佢冇嘢嘅。我嘅理解。是即係佢會真係投入咗當咗佢個女，但係佢又會好好痴心啊，即係好影響個私隱啊，日日又要見住佢啊，又成日約出街咁樣嘅。 佢好侵騷擾人哋嘅私生活嘅，佢要全部嘢都擁有曬你 啊， 即係佢嘅佔有慾係非常之強啊，佢係。 係啦。 咁就令到所有嘅人都非常煩厭咯，其實係。 哦。 咁我哋見到就佢上一個原來就喺個地牢度見到條屍啫。 咁我又唔係好覺佢一定係個個都殺老虎，就未必都好咁 講。表象就淨係得一個啫，對 眼。係啦，咁、而個吊鬼位咧，佢第一次見面，佢就見到出邊間屋隔離就有人震啊，啲木喺度震。咁佢仲話：喂，隔離嗰個做咩仲裝修？咩？即係成日裝修嘈住我。咁其實佢就講咧，到後期佢俾人困住。佢就難得有人入嚟探佢，佢就喺度喐咯。咁其實佢又講話，佢第一次見面嗰時，其實佢嗰度嗰個密室入邊已經有佢上一個人喺度。咁而最後嗰人就死咗啦，咁樣。因為有啲咁樣叫做係咪叫犯罪驚慄片啊？我估個定位 其實應該就係犯罪，即係類近舊陣時，我哋成日睇，其實早期八九十年代好多嘅呢一類嘢，即係咩與敵同眠啊，咩危情十日啊，即係都係呢一類嘢嚟嘅。 係啊係啊，嗰科。咁啊，食個位咧就媽媽角度。就然後阿 Cody 又有演翻佢嗰個心理變化，開頭去視佢為朋友嘅，真係亦都覺得咧，我真係幾 nice 啊！亦都知道佢話佢好坦誠話自己個女就啊，唔係坦誠，即係佢話自己個女就去咗巴黎嘅，係啦係啦。後期抽絲摸繭先發覺原來冇呢個人存在，甚至乎後屘直頭揾到佢疑似講嗰個人，咁原來就唔係佢個女嚟嘅咁樣。咁跟住然後就。啊！不過佢其中一個， 佢從來有冇真係有個女死過㗎？ 有就死咗，應該係自殺佢係咁樣，從此就 係 啦，從此就心理變態咁咯。咁但係所謂嘅捉咧，就真係困咗間房入邊。咁啊，有佢有個盒，有個盒，其實啲大嗰啲咧，好似一個正方形木箱。咁啊， 類似我哋中國人栽生嗰啲籠， 啱，即係棉胎啲棉胎籠。成如果你反抗嗰期你未臣服咧，成隻擠咗落個木箱。再上鎖，然後個木箱就擺咗喺嗰間密室，咁然後再閂埋門，咁啊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咁啊同埋個空間好窄嘅，咁但係佢都會開箱就喂佢嘢食，咁同埋後期就講佢不停咁樣精神虐待咧，佢就變咗冇乜反抗嘅，係會變咗逆來順受，好似好茫然咁樣嘅，即係咁佢就去做到咁樣嘅效果咁樣，咁至於結局係點咧？最後調翻轉呢套戲顯影所謂友誼永固，我覺得佢食個位，其實佢有個閨蜜姊妹嘅個阿 Cody。咁、那個閨蜜姊妹一早已經同佢講咧，話呢個老女人好似有啲問題咁樣。咁但係最後就梗係賴嘢啦，阿 Cody。咁但係咧，佢捉咗個 Cody， 咁但係佢都要俾人哋要交代噶嘛。咁佢有個閨蜜密友，咁佢就用咗個手機就話同咗佢爸爸。佢個爸爸係個應該第二度地方嘅，即係佢應該自己佢我唔知搬咗去第二度住咁樣啦。咁啊，爸爸過嚟就話難得同爸爸假期去玩咁樣。咁然後佢用個手機就 send 俾阿爸，就話同呢個室友去旅行。咁但佢又 send 俾呢個室友，就話同爸爸去玩咁樣。咁樣就叫做消失咗，就有個合理原因。咁但係最後梗係穿啦，因為爸爸過嚟揾，就發覺就聯絡唔到個女，咁、那個室友先知咁樣，然後就估到騰騰瓜瓜爛騰。咁最後點解講多咧？就因為個室友過嚟救佢嘅，個室友就終於喺地鐵站報咗佢話唔知三四個月，終於報到個。个手袋咁啊，入咗去有场隻抽戏，咁啊救翻阿高儿嘅，咁啊就咁啦，即系个 ending 就咁。咁你问我特别在就个高儿嘅演技就，我觉得系啦，我即系喜出望外啦，呢套或者 都唔系佢，我觉得阿高儿嘅演技就不嬲都 OK 嘅， 系啊冇错。 咁、那个老女人我觉得就劲嘅， 系啊。照計係咪即係影後級嘅咧？應該照計 應該好似係咩康城影後嚟㗎？ 係啊，即係總之勁嘢嚟㗎，即係汪明荃嗰只輩份嘅分鐘，係啊，嗰只嚟㗎，即係嗰對比起香港啊， 係， 即係起碼韋英雄啊，韋英雄嗰只嘅霸氣嘅咁樣咯。咁、啊，當中你問我，佢又唔係走話真係驚嚇驚慄嗰只路線，係反而係走深寒嘅，即係哇咁樣，即係好似草木皆兵。喺個夜晚揭一揭個窗口，都原來喺個街角企度離遠望住你嗰隻，咁樣玩呢啲咧就幾成功嘅。玩到雖然明知同性，同埋佢又唔係話係話啊 lesbian 搞你，佢又唔係擺明係個年齡層係大啲，咁但係都做到嗰種係啦，就係、是、侵犯你嚇、啊，要全程佔有你，要知道你行蹤，知道你去邊，我要 你 陪就陪。 你講呢只咪就係阿 Cap Fear 嗰時。啊，羅伯特尼路嗰啲啊嘛，坐咗喺你個欄杆度，佢又咩都唔做，所有 睇住 你。 係啊， 即係其實嗰個係丁蟹嘅原型啊嘛。 係， 當時係當年啲人係咁講㗎啦。丁蟹嘅原型其實就係羅伯特尼路嗰套 Capfit 啊嘛。咁當然丁蟹冇坐喺你的欄杆嘅，但係丁蟹就係佢唔理你點諗， 佢就係做佢覺得啱嘅嘢啊嘛。係。其實就係呢種恐怖啦，可能就係。係。咁其實應該 OK 嘅呢套戲，咁好唔 OK 咧 ？OK，OK 㗎 ，OK 㗎。 其實套戲自己係 OK， 嗰啲人唔睇啫，係咪？ 係啊。 或者即係可能 引唔到人睇。 係啦，個題材可能始終係另類啲，你冇女人撚過。 都唔係，係演嗰啲人冇一個。係 啊，一來冇星啦。 嘅 係啊 嘅號召啦，因為今時今日都講過啦，即係哇有票房號召嘅人，而家幾乎都冇乜幾多個啦嘛。係 啊。 仲要嗰啲人咧，仲要係搭到一啲佢哋以往睇開中意嘅角色喎，仲要咁即係新角色都未必得啦。 係啊。 即係羅伯唐尼都拍到新戲都可能唔得喎。隨時係 啊， 係嘛？即係 Tom Cruise 肯定㗎啦。OK， 羅伯唐尼因為佢冇再拍啲第二啲戲啫嚇，咁啊唔知啦。OK， 咁我有拍你先知得唔得？咁但係似乎而家都係咁啦。咁啊 ，Coley 就直情係俾人摒棄咗一段時間啦。咁我相信呢套都係因為演出陣係冇啲乜嘢去即係吸引人啊。即係但係其實套戲係 OK 嘅，係咪？ 可以一睇。 嗯。 起碼悶咯。系啊，唔闷咯，同埋佢適當有啲位都 hold 住你嘅。 明白。 系啊，咁樣咯。 咁即係作為翻身索都依然係唔係咯？ 未夠翻到身。 唔得啦，係咯，唔得啦。你需要深敲要有翻一套大片，仲再遇翻阿 Coley 咁，而仲要嗰套片收得咁先得咯。 嗯， 係。 咁我覺得就難啲咯。 嗯。 嗯。 係咯。咁呢套即係其實個應該係點啊？即係睇阿 Coley 俾人虐待係嘛？其實主要個主線係。即係過癮喺呢度係咪？ 佢個變化咯，感情變化咯。其實佢又實情嗰個老女人又冇真係冇乜搞佢嘅，佢純粹即係係啊， 精神 困住佢係啊，困住佢 入箱又剩嘅喎。 入箱就夾住，跟住就開翻你驚未啊？驚我食飯啦，咁嗰啲嘢嘅啫。佢不至於即係有啲嘢綁住佢啊，又咩為佢食草啲唔係 嘢嘅， 係 啊，係啊， 冇迪立冇定冇 SM 佢咯，即係 但係最後個老闆咧就有啲爆氣嘅，因為終於有個私家偵探就佢阿爸委託佢查到埋佢啦，於是佢就立心引個私家偵探入屋隻球隊冧佢，係啦，咁嗰度就顯得到嗰個老闆嘅心狠手辣咁樣嘅啫，係啦。 咁臨尾係 係啦，就臨尾殺咗佢。 冇隊冧。 有成功，咁啊摔倒冧咗，最後難得一絲希望，有個私家偵探嚟拍門，佢都最後救唔到，咁啊梗係心灰意冷啦。然後先過咗幾個月後，佢又即係對佢失去興趣啦，佢又擺低手袋，然後先引申語袋。 咩？其實我唔係好明白，你 Coley 又唔係好細路女咧，係嘛？ 但我估佢同應該同佢個女差唔多年紀。 佢打唔低佢咩？嗰個只不過係個老女人嚟嘅啫喎。 落藥嚟咪話佢。係， 因為嗰個係護士嚟嘅，佢長期落藥嘅。佢我講漏咗呢個 point。 哦。 佢亦都有呢個麻醉劑。 落藥 嗰 啲嚟嘅。 冇錯。 打咗懵仔針。 係啦，長期打，亦都教唔同份量。有啲可以打到你懵幾日，但係又啊你乖啦，咁啊打你少少，咁總之搞到你好虛弱，亦都係咁不停精神催眠咁樣。 即係呢個係女稻草人嚟嘅。 是啊，是啊，玩藥我唔記得講呢個術。 即係佢藥到係唔可以攞把刀插死佢嘅，即係或者做啲反 身嘅嘢。冇力㗎啦，已經直頭 係。死無力㗎。 綁腳㗎， 暈頓頓咁啊。 虛弱喎，同埋佢平時都有綁嘅，我見佢，即係起碼。 綁住隻手，綁住隻腳㗎啦。 係啊，佢即係如果私家偵探嚟嗰下，佢係綁住咯。即係你話係咪24小時都綁住？我唔敢講。係啊，佢又冇交代。 即係揾對襪塞住個口咁嗰啲啊。 嗰係啊，真係有啊。佢真係有嘢塞住個口啊！佢靠咩熬啊？哇！ 睇阿 Coley 俾人虐待咯，主要即 係係啊呢句咯。 係咯，咁我就驚而家啲人連睇虐待佢都冇興趣咯。 不過另外有個亮點就佢嗰個閨蜜都幾爽嘅，即係都有前有後嘅。不過就好似又唔係想象中咁脆嘅，即係都 唔係呢個閨蜜咧。之前我哋睇 Netflix 嘅電影其實睇過嘅。 係。 佢就係嗰套叫偷啊，即係有個人工智能嘅機械人幫佢幫嗰個女仔逃離嗰個實驗室嗰一套啊。 嗯， 即係我唔知道你哋記唔記得啦。 有咁機械 機嘅機械人， 唔係即係講有個科學家就捉咗啲人，去令到佢哋咩打佢啲咩腎上腺素啊，就提升自己個 AI 啊。 哦。 咪你講過個屋有個 AI 嗰套嘛？ 係啊係啊係啊，嗰個類似個就係 咩智能囚室啊，定乜鬼鬼啊？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嗰個啦就係嗰個啦。 哦， 就係嗰個女主角。 係啦，就係嗰個女主角啦。 即係有啲爽脆咁咯，即係又著曬內衣褲喺街度，因為佢閨蜜嚟噶嘛，咁啊著到，跟住佢又會帶佢出去溝仔啊咁之類咁樣嘅，有啲嘢啊揾嗰啲個閨蜜做嘅，係啊。 嗯。 咁最後閨蜜就特登著即係特登過嚟。 咁都冇用啦，呢個都係唔出名嘅啫。 冇關係。 係，咁佢個閨蜜仲有拍East Follow 啊，拍 ID Four 第二集啊，同埋第五天劫啊。 哦，啲科我有印象啦，就是、个直头女主角嘛，好鬼 slim 噶嘛，嗰佢系咁惊，只鬼系咁行埋嚟噶嘛，系啊，就系佢原来 OK 明白。 唔系咁，如果第五天劫咁，直情拍过 Cody 添啦， 系 咯，都系佢嘅名， 即系第五天劫班底嚟咯，咁计可以。 咁即系烂片咯。 唔系啊，唔系套片烂嘅，总之你。套戏唔收啦，简单讲系啦，唔好话佢烂定唔烂先啦，唔收得嘅戏啊，咁啊死得啦，咁就死得啦，系咯，即系你试下次阿龙妈咁，你死唔死？ 你讲 即系权力游戏咁，你都唔系我不嬲，唔系话佢差嘅，即系你系啲人冇信心嘅问题啊嘛，系咯，唔系即系其实你都系个冇乜精神啦，或者咁讲，即系识就唔系唔识，但系你高演咁，即系唔冇兴趣睇咯。 同埋套戏本身都平平无奇嘅拍得， 嗯， 唔系即系你冇嘢系特别啦，总之就系啦，即系都系咁啦，咁咪又一套戏咯，咁咯， 系啊系啊， 即系总之就翻唔到身啦，系啊，仲系咯，好简单讲嘅， 冇错， 好惨嘅啫，系啦， 仍需努力啦， 佢应该系佢应该迁怒啊，希拉里应该系啊，系啦，嗰时真系蠢啊，去帮佢吓吓，不过选多次可能佢继续支持佢嘅 ，good mum 啊。嗱咁啊，大家睇下啦嚇，企左邊嘅幾大嘅嚇問題啊 ，OK， 嗯， 乜 Cody 咪一個好好嘅例子咯，係嘛？咪嗰時我都掛咗噶啦，賴嘢啊佢，係啊，即係除非希拉里真係選到啦，如果唔係你賴硬嘅， 嗯， 賴得好金，結果係啊，我冇講錯啊，係嘛？ 哦， 好，咁啊你咁啦嚇，我從來都冇懷疑過佢演技嘅，我懷疑佢智商嘅啫，不嬲都係。好啦，咁啊冇啦吓，呢套讲住咁多先。好啦，哇，都未讲晒今日拜啲戏啊。咁啊呢套虽然就唔科幻，但系都值得一讲嘅，交俾芬芬系一套 系 纪录片讲第一次世界大战嘅。 系讲诶，应该讲个名叫《不老的战绩》啊。 不老的战绩系啦。 系啊，绩系痕迹个绩，即系轨迹个绩啦，即 系。系啦。卖点就咩咧？ 卖点就一定系 Peter Jackson 呢个。電腦數碼修復呢個技術啦， 嗯， 哦， 嚇，咁佢又將當年 嗰啲黑白有邊個咧？我驚而家真係唔識喎。 就係魔戒同埋哈比人嗰個導演啦，當然 㗎，同埋唔止嘅，仲有金剛，唔係骷髏島啊，係即係再早啲嗰套 零五年嗰個版本， 翻1931年嗰個啦， 冇錯， 係啦， 係啦，咁都。是一個應該就是一個紐西蘭導演嚟嘅， 係冇錯， 嗯， 係啦，即係亦都帶熱咗紐西蘭好多咗人去啦，因為魔界就 係冇錯， 係啊，那個景啊， 直頭有哈比人村啊嘛，嗰度係， 嗯， 係啊， 係啦，咁佢 大陸都想模仿嘅，早排係啦，嗰套咩嘢咩，嗰套咩阿修羅，係啦，咁啊瀨曬嘢啦，係啦， 咁佢通常佢啲戲咧。都好多時候有啲突破性嘅技術會出現嘅，即係你睇魔界嗰啲特技亦都有突破性嘅。 係啊係啊。 或者哈比人佢又唔知教佢啲格數好密咁樣，不過即係唔好理佢好唔好，肯定係一個突破性嚟嘅。 係。 即係佢都有啲尖士金馬倫咁嘅，即係有啲即係技術上嘅嘢嘅。 啊，中意搞呢科㗎啦，佢都係。 冇錯。 咁佢喺呢一套紀錄片上面咧，就係將當年嗰啲黑白嗰啲紀錄片咧。修復到好似而家拍嗰啲咁嘅電影嘅質素，咁呢個都係一個賣點嚟嘅。其實喺呢套戲裏面，咁但係佢唔係成套戲都係咁嘅。咁套戲大約就90分鐘啦。咁應該我記得就去到20多分鐘之後，先開始慢慢去慢慢變成全彩色嘅，同埋變成16:9嘅。 初初都係細細格咁，同埋係黑白咁樣俾你睇嘅。 去到1/3度咯，即係套戲係，係啦，咁就變成全 彩色啦。咁就嗰啲戰豪啊嗰啲，咁就突然間就開始變咗做，哇！全畫面全彩色。 係啦， 你以為咧係咪而家揾啲演員做㗎咋咁樣嘅？去到 再拍一次啊，會唔會係？ 系咯系咯， 就唔系嘅，其实都系纪录片嚟， 坚系历史片段，系， 嗯，系啦，咁，嗯，就佢其实又冇乜故事性，因为始终都系纪录片啦，咁大约都有讲到话，大约系嗰啲开头话战争开始嗰阵时咧，系要征兵嘅，讲英国，咁嗰啲细路仔即系十几岁嗰啲咧，都渴望去做士兵，因为佢哋觉得好好玩啊，系， 嗯， 即系甚至乎。未夠歲數嘅都扮到夠歲數去認真做呢個士兵， 哦， 因為覺得好過癮啊嗰件事。咁， 嗯， 但係慢慢當佢感受到戰爭嗰種殘酷之後咧，佢哋就真正體會到乜嘢叫做戰爭，同埋見到啲同僚係咁死啊，嗯，即係嗰種殘酷，佢哋先了解到咯。即係都大約有個咁嘅故事線嘅，其實壞紀錄片，嗯，但都有呢樣嘢講，亦都係係啦。咁就睇返啲資料，佢就攞咗600小時嗰啲紀錄片啊，剪到而家得返100分鐘，同埋修復咗。咁同埋配合返佢話就係1980年嗰啲老兵嘅訪問呢，就用嚟做嗰啲背景聲，咁，樣嚟組合成一部紀錄片嘅，咁樣囉。 即係其實啲人講嘢呢係 voice over 嘅啫，就同佢個畫面唔係畫面裏面啲人講嘢嘅。係啦係啦。係啦。咁，佢有時講啲嘢都會盡量 配合畫面嘅， 配合下啦，但佢就唔係 exactly 係，即係其實聲畫唔同步嘅，你可以話係，佢有佢講個故咁啦，你當係，佢度就影住一啲片段咁啦，係咯， 佢都係講佢個即係個感受咁一路順住咁，佢啲片就一路出佢嗰段時間啲人做緊乜咁咯， 係啦，都。佢唔係完全唔拉加，但係意思佢未止係有咁咩直接關係。冇 嚇，佢有部分咧，因為當年嗰啲紀錄片都係默片嚟㗎嘛，冇聲㗎嘛，全 係啊係啊。 咁佢會用一個獨純嘅專家咧，睇翻嗰個紀錄片裏面啲人，究竟係講緊乜嘢咧？然後後期揾人有少少配音嘅係，所以嗰段片咧係，有人講嘢㗎其實。但係 哦，即嗰啲聲係配嘅啫 ，OK。 係配嘅，就獨純專家就譯翻出嚟咁，樣配。 哇！ 嚇， 即係見到 佢 念有詞咁係嘛？定係係。 同埋佢除咗執彩色你咧，你又要有啲考究啦。佢就直頭去翻嗰個現場咧，睇翻嗰啲草啊，嗰啲泥係咩顏色咧，盡量係重現翻嗰種顏色出嚟啊。 哦，即係佢唔係求其嘅。 唔係求其嘅，嗰啲軍服，佢真係揾翻當年嘅軍服。佢根據嗰啲顏色做翻出嚟，所以係真實重現翻當年嘅顏色啊！佢即係仔細到呢個程度嘅係要，咁所以我覺得今個禮拜我睇咗三套戲，即係計埋呢一，即係我覺得最值得睇應該就係呢套，但係呢套就冇娛樂性啦，其實就，但係你睇個技術同埋個仔細度，我啊反而覺得呢套係可以慢慢欣賞嘅，係， 係， 我都係咯， 當然啦。 咁係囉，我覺得係出色㗎套戲係。 其實都唔係戲嚟嘅，一直係講啲戲啲人就覺得係一定係佢 story 嗰啲嘅，呢個唔係嗰樣嘢，真係紀錄片，真係紀錄片。 加咗好多音效上去，啲音效都盡量槍聲呢都盡量模仿返當年嗰啲槍嘅啲聲音。 唔只要睇，仲要去戲院睇嘅，即係咁嘅意思。 應該都要，其實即係你真係體會到嗰種修復嗰種仔細度去到邊？係 啊係啊係啊， 係啦， 咁 所以我都 奇怪啦，即係托爾金嗰套即係講嗰套自傳咧，唔知點解就唔係冇乜聲氣話會做啦，係嘛？其實都係一線講，咁當然嗰套就真係係一個拍主仔咁拍啦，係啦。咁但係佢裏邊就將佢喺戰場，因為佢就係喺戰場上嘅體驗而化成魔界嘅裏邊嘅故事啊嘛。即係佢就裏面佢就會好奇幻咁，明明係唔係現實打仗，因為會出現啲中古騎士咁。咁其實寡頭啊相當吸引咁，但係我真係唔知唔通佢真係拍到好悶嘅，係咯。如果我真係有機會睇咗，同大家講。 係，好啊好啊。 係啊，即係其實都係一戰係啦。咁一般人咧對一二戰，即係我講而家嘅觀眾啦，而家呢個年齡層都其實唔興趣唔大嘅。 係。 二戰可能都仲好少少。 唔 係 啊， 一戰就真係差啲喎。 唔係啊，即係其實對佢嚟講一樣嘅啫， 都係古裝片。 佢哋唔係，佢反而真係古裝仲又好啲啊。 係揸呢啲切，即係佢嗰切槍嗰啲咧，呢啲切咧，佢覺得好渣。 真係古裝咧，攞一劍打咧，佢咪當睇武俠片啫嘛。係。咁武俠片係咩？武俠片係 fantasy 咯。 即其實你唔好以為佢對歷史有興趣，佢其實當睇 fantasy。咁但係你呢啲又唔係 fantasy 喎，你又打德軍又成，咁又好似懶係有根據，咁佢冇興趣嘅，係咯。 嗯， 真係唔係而家班人真係冇乜㗎嚇。你話整埋啲咩上海灘，哇！我哋都好型啊咁樣。佢哋冇興趣，佢哋親口同我講話冇興趣對呢啲啲時代，個時代冇興趣啊，講明係。 嗯。 哇唔係喎，哇個個都好有型喎、啊，男嘅立曬頭，哇啲女都出曬髮咁，但係佢就算有一個普通嘅啊銀行出男員，哇都即係都官仔骨骨咁，但係係真係咁嘅喎嗰時。 係。 真係咁喎，佢唔係呃你喎，咁點解咧？點解而家啲人會唔中？我唔知啊，你問佢哋啊，所以點解美國隊長一佢哋唔中意？其實我都好大程度係同佢哋對呢個二戰冇乜興趣。 可能對個時代背景根本都唔中意。 係啊，唔中意啊！我哋梗係覺得我哋覺得過癮啦，係咪先？哇！美國隊長原來係戰爭英雄嚟嘅，係打係紅骷髏係德軍咁，咪正啦，係咪先？ 正啦，係啊， 唔得。而家啲人唔係咁。唔係你係借個德軍嘅形象咁樣設計，咁例如你好似黑武士地嗰堆啊，或者高達咁佢咪 O K 咯？即係你唔係真係講二戰啊嘛，你攞啲 image 咁你啲軍服靚唔靚靚嘅，咁佢都覺得靚嘅。咁但係你話講翻嗰個時代，硬係就唔知點解冇嗰個情懷啊。係啊，唔知我都唔知點解，但係我就覺得話好吸引嘅，其實係，但係冇辦法，你一啲人唔中意就唔中意，你冇得解嘅，係啊。你都冇得去嘗試去改變佢，或者說服佢，或者你試下睇下咁樣嘥氣，係好咁有冇呢套仲有冇？ 冇乜啦，因為始終紀錄片又冇乜嘢 好講。係啦，係啦，係啦。 我啊覺得值得入場欣賞下嘅。 但係其實呢套係咪網上都有嘅咧？定係邊度？ 網上都有㗎啦，但係我覺得喺戲院睇個感受應該會震撼啲，因為始終啲戰爭，即係真實戰爭場面係。震撼啲嘅，話枝環片嘢嘅場面係， 哇！佢真係嗰人死到攣曬喺度，真係好恐怖啊！ 爆頭啊，嗰啲都 有鏡頭嘅，係咯，佢咪話佢喺度喺度描述咧，都係佢冇影到，佢話嗰啲同僚中咗，唔知中彈啊，唔係子彈喎，唔知中乜鬼嗰啲，可能 炮彈啊， 成係啊，兜成個肩膊都已經冇咗啦，跟住跌曬出嚟啊！有一隻眼跌咗出嚟啊，成喺度揈揈揈嘅。 可能前嗰一個鐘都仲同你傾緊偈，下一個鐘其實已經滾身出骨都。 前嗰分鐘啊，定係 係啊， 咁 即 係佢話直情要幫佢解決啊，即係要射死佢啊，因為佢話根本冇得救啊，已經去到嚇咁嗰個人喺度哀求佢啊，係咁佢就哇！你呢啲係咩場面啊？你咪自己想象咯。 系 啦，即系呢啲你唔系一啲身历其境嘅人讲出嚟，你平时睇戏争得远啊嗰样嘢。 系， 我咪讲过咧，我试过有个婆婆嚟嘅，佢话以前都系做工厂妹，咪嗰时咪日本仔啊嘛，打佢话咪佢坐隔篱位嗰个咪兜嘢咪炸弹咯，咪嘣咁成血肉模糊啊！ 系， 即系就系坐咗佢隔篱，大家调位就你今日就唔系同佢讲紧嘢。 系， 喂，你呢啲一啲都会发生噶，大佬。啊，即系嗰个战争里边嗰个，你唔知道自己几时死嗰样嘢，你一你做戏啊，成日听得多啊，但系冇你唔会真系知道系点嘅。虽然我都唔知道，但系如果一个人亲实亲自同我去讲嘅时候，我都会感受得即系深刻啲咯。 系。 咁你睇呢個紀錄片咧，就有少少咁嘅感覺。 嗯， 係啦， 即係佢唔係胡誕出嚟嘅，係啦，同你講緊嘢嗰個人係佢自己嘅親身經歷，係發生嘅咁嘅事，從佢把口講出嚟係，哇！你聽完係，哇！都幾慘嘅喎，真 係。雖然佢哋講嗰時好似好輕描淡寫， 佢又唔係喺度講到好鬼型本精嘅喎，佢又冇話好鬼古咁嘅喎。 啊，催淚嗰啲嘢。 冇，佢冇嘅，係啊。哇！但你聽嗰陣係，哇！都～真係幾即係幾得人驚你覺得你聽佢講啲嘢。 我反而係開頭嗰段我諗一聽佢咁講話佢自己走去 當兵 再係當兵我即刻諗香港如果有嘅啫走曬班人。 走曬即係咩即係唔會去當兵。 係囉。點會 唔知啊，但係當咩兵啊？係咯，真觀音嗰啲好多嘅。 係咯，但係佢哋都唔會咯。佢哋都講到未夠稱嗰啲又要去，跟住話 话要帮个国家做翻啲嘢，咁你都要。 唔系你 讲嘅系使命感咁样嘅。 真心 H， 真心 H。坐住高达出发，笑大口咁噶嘛，个画头啊，好好玩噶嘛，系咯，去打仗系咯，唔系咁原来喺历史上真系有嗰时咧，可能嗰只系第一次世界大战，都未发生过世界大战， 即系 咁大规模嘅战争，好似都未有过全世界。 系啊，跟住佢有啲使命感同埋会咁样，好似好天真咁样嗰啲咁嘅嘢， 个个都系美国队长。 系啊， 系啊， 个个都系美国队长啫嘛，系啊，谂住去做美国队长。即系佢有冇谂过真系上到去战场系会死嘅咧？可能佢真系冇谂过嘅。 佢哋谂住好快就翻嚟添啊！仲讲，仲开头讲嗰阵时， 去野餐定去旅行嘅，做童军噶嘛？ 系啊， 点知冇命啊？就系、是、系、啊嗯、有命翻嚟都可能断手断脚啊！你好彩噶啦，少一个你已经好彩啊，唔系成个散晒。你真系见过尸横遍野啊？咩叫尸横遍野？未睇过，睇呢套啊！ 系有噶， 唔系好似睇戏咁，有啲人趴咗喺度。喂，大佬真系残血不全噶，大佬。 唔系，如果最近嗰啲咩泰国炸弹嗰啲，有套嗰啲咩香港嗰啲港产片定咩？嗰啲。 但系你拍戏嗰种都唔做唔到。 嗰啲唔系拍戏啊，嗰套系啲纪录片。 哦，纪录片，纪录片。 即系香港好似咪香港搞过几台几集嗰啲，又即系唔同死法，啲火烧浸死嗰啲咁嗰啲。 咩黑太阳七三一嗰啲啊？ 唔系黑太阳， 唔系纪录片啫。哦，我知啊，即系讲啲唔同嘅死法，啲人死得好惨嗰啲。 咩死亡真面目啊？嘛嗰 种系死亡真面目嗰类啊，系啊，嗰类啊。 咁佢咪嗰度泰国炸弹炸完，咪成人碎晒啲手脚啲头啊，跌地下嘅。佢啲军佬就要走埋，就捉住啲头发，成个头扯起噶嘛。 嗯，有呢啲。 系啊，跟住个 lift 夹死啲人咧，跟住只手就喺个 lift 门度，大个身已经扯到系向下低噶嘛。 唉， 系啊，呢啲系好核突嘅。 好核突嘅。 唔系咧，第一系真， 系啊， 你知道系真。第二同 你 做特效， 屠杀嗰啲纪录片你都睇到啦，有。 同你用特效做系完全唔同嘅。 两回事嚟噶，嗰种。 你个心态系完全唔同嘅，你睇呢，即系有啲爽片同你呢真系发生嘅。个心完全唔同噶嘛，睇几多次其实。 但又同你呃我话系真又唔同噶喎。 系。 你呃我系真嘅，你呃唔到我噶喎。 嗯。 系啊，所以呢种真实嘅震撼系真实咯，系啦，你大家睇下啦 ，OK？ 大家未睇过，未经历过世界大战，咁我哋都未系嘛？你都全部都战后噶啦，边个经历过啫系嘛？咁所以咪就对战争反而系有一种浪漫咯，咪睇高达咯要系咪？睇沙窝咯系嘛？其实一啲都唔浪漫，你睇下。你自己睇下啦，睇下呢度啊咩不老的咩啊？ 不老的戰績 不老的戰績啊，系咯，咁樣 多啊， 好睇大家。